神奇战队主场，在现场介绍完两队选手和角色后，双方选手出场也已经结束。在赛季正中相互握手，嘘寒问暖，看起来其乐融融。作为神奇战队队长的贺明，对于昔日队长叶修也率领的星星进行了最亲切的问候，尤其关心最近几轮的一条三风波。 阮成那家伙太不像话了， 贺明义愤填膺地说， 今天他又在电竞时代上大放厥词，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一队，你们看了吗？没看的话我这里有啊，真是太让人气愤了。 贺明的怀里居心叵测地揣着一本今天刚刚发行的电竞时代，此时立即掏了出来，有关星星的文章那里还被他折了角，此时直接翻开，特别尽心地向叶修还有星星的诸位推荐着。叶修没有服他的好意，虽然其实已经看过，却还是接了过来。 一本够不够啊？不够我们这里还有啊， 贺明说着，神奇战队的队员们变戏法似的人手一本。 神奇战队这么爱读书啊，风气真是好， 叶修说。 哪里哪里， 一本就够了，其他你们留着吧。 嗨，咱们之间还客气什么呀，拿着拿着。 贺明示意之下，神奇战队的选手们都把各自的电竞时代塞给了星星的诸位，说完一点也不给星星诸位推让的机会，带着神奇战队就往下走，一边走一边还朝叶修他们挥手， 比赛见啊。 比赛见， 叶修也挥了挥手，随即就带着星星的队员回到了星星的席位。神奇那边一干人都贼溜溜的朝星星这边偷窥着， 看了看了， 有人兴奋地叫着。星星那边不少人顺手就翻看起来了他们强塞过去的电竞时代。贺明和深剑王则三个相视一笑，都是一副胜券在握的样子。正式比赛很快开始，首先进行的当然还是个人赛，双方出战的选手和角色很快在现场电子牌中打出。星星首发出战的魏琛术士迎风布阵，神奇战队交头接耳的哥仨顿时一怔，一直以来都是首发出战的叶修呢，今天怎么调整了？他们神奇战队出战的是魔剑士选手向元伟，以他们单人赛出战的六人组来论，当属实力最软的一人，神奇本着田忌赛马的原理把最逊的丢去应对叶修，哪想着对方也做了调整。魏琛，这位在电竞圈可称得上是老年的选手，之前在比赛中出场可是极其有限的，现在面对神奇居然被派上场了吗？这是轻视吗？贺明三人都有点愤怒了，他们毕竟是豪门出身，虽然现在比较落魄，但也没准备被人轻视到随意滥踩。 袁伟， 贺明大声招呼着向袁伟， 节奏放快，狠狠地打。 哦， 向袁文点了点头，原本的弃子临时受命迈步登上了赛场。这一局在贺明他们心里原本就是放弃的，所以也没有多去操心，地图什么的都是听凭向元伟的选择，没有多给意见。此时一看天空花园，一副地形不复杂但景色比较瑰丽的地图，魔剑士这类技能光影比较多的职业在这类地图上有时会取得出其不意的战果，向元伟并没有因为是弃子就放弃，选图还是用了心的。比赛开始，各居花园一角的两个角色向花园正中靠近，向元伟听从队长指示不搞花样，飞快上去就要抢攻。魏琛呢，在假模假式澎湃狂冲的小半截后，在现场一片嘘声中猥琐地蹲身扶进了一丛高昂的花堆，而后又觉得蹲似乎还不够隐蔽，整个人干脆是趴在那儿了。电子屏中切出迎风布阵的视角，就见他十分鬼祟地从花丛的夹缝中小心朝外张望着。 现场嘘声顿时更加浓烈了。神奇战队人气不怎么样，但支持者比较还是有的，这种时候当然还是要给主队壮壮声势。魏晨卑鄙的埋伏立即遭到他们的声讨，大家恨不得裁判直接一个红牌把这猥琐的家伙赶出去。这种事儿，星星有前科的吗？观众们迫切希望重现这一幕。发生过这种事儿的星星也确实会受到裁判的重点关注，要求也会更苛刻一些。现场裁判看到魏琛如此潜伏，下意识的就关注起了时间。向元伟的魔剑士冲过来了，但魏琛选座隐蔽的花丛实在太高帽，向元伟转动着他的魔剑士哈里斯的视角，几度从迎风布阵潜藏的花丛中抹过，却都没有发现。现场观众的心情此时真是比选手还要焦躁。单对单的地图都大不到哪儿去，天空花园的地形又没什么曲折，向元伟找不到目标，魔剑士哈里斯却举起了手中的剑，烈焰波动剑，一剑挥出，烈焰卷如浪花朝向一路翻滚而出，所过之处留下的顿时都是焦黑的痕迹，这些脆弱的花花草草在烈焰波动剑下瞬间枯萎燃烧，化成一片飞灰。一剑之后又是一剑，地裂波动剑，泥土被剑意上的魔法波动给掀起，扎枯其上的花草纷纷被掀倒压下，虽不如烈焰波动剑燃烧的那么干净，但是想在此藏身已是痴心枉然。迎风布阵却还是不在，哈里斯身形再转，剑锋再指，向元伟连番空砍并不是那么随意的，波动剑所卷之处都是花草茂盛，可以大幅度覆盖角色的所在，只这两剑就可以看出这位选手对于这张图真的是相当熟悉。第三剑所指之处正是迎风布阵的藏身处，冰霜波动剑，冰浪滚过，先触到的花草瞬间凝结成冰，紧跟着又被下一波卷来的冰浪给撞碎，冰晶掉落满地。迎风布阵还不动，所有人朝魏琛的术士望去，果然他这次也无法再稳坐钓鱼台，迎风布阵连滚带爬的以极难看的姿势朝后翻滚着。冰霜波动剑的攻击也是有极限的，迎风布阵朝后一路翻滚，竟然逃出了这波动剑扫到的范围，而他的身形居然依然没有暴露，太奸诈了，所有人都在如此想着。但是向元伟可不只是发剑在试探，每一个波动剑放出的时候，他的视角都在飞快旋转，他注意场上每一处的风吹草动。冰霜波动剑卷出的同时，向元伟立即发现波动剑即将卷出的尽头花丛晃动。向元伟在神奇战队中是实力偏弱的一位，前八轮在团队赛中只出场过一次，但是实力偏弱并不代表他不用心，哪怕是一场被当作弃子的对阵，他也尽心尽力选好自己擅长的地图，无论对手是谁他都会努力周旋，以胜利为目标。花丛晃动，向元伟立即不等冰霜波动剑卷完，就已经又一个操作下去，电光波动阵。在迎风布阵连滚带爬跳出冰霜波动剑追杀之后，正巧身陷阵中，电光球射出的电光自动追袭向了还在花丛中潜伏的迎风布阵，电光穿梭上身，闪动的声荡开了他身遭的花花草草，伏在地上的迎风布阵身形彻底暴露，狼狈难堪，被电光死死压在地上，现场顿时爆发出一阵掌声还有笑声，太爽了，这种猥琐的家伙能让他现出狼狈的原型真是大快人心呢。现场观众情绪挺高涨，但是向元伟可没有因此就觉得怎样，他要的是胜利，现在可还早呢，一个电光波动阵而已，并不伤筋动骨。宝贵的是终于捕捉到这家伙的准确位置了， 向元伟操作着哈里斯快步上前，手中短剑同时挥动着碎风波动剑，所有波动剑中速度最快的一招，自哈里斯的剑下穿出，碎风波动剑所过之处，花草都是齐齐折断。等他们纷纷落下时，碎风波动剑的剑意却早已经穿出去不知道多远。极快的技能让还在电光波动阵中挣扎的迎风布阵根本无法闪避，碎风波动剑仿佛是不以他为目标似的，只是从他的身上风一样的掠过远去。但是紧接着迎风布阵身上数道细碎的血剑已经飞射而出。两个技能之后，哈里斯终于就位，魔剑士将目标放在自己波动剑的尽头进行风筝并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手，因为波动剑的速度事实上并不是太快，过远的距离会给对手轻易的闪避空间，所以比起他的技能攻击距离，魔剑士最佳的战斗位置还需要更近一些，具体近多少就要看每位选手的手速还有战斗方式了。向元伟最喜欢最舒服的距离就是波动剑攻击距离的三分之二处，此时他的哈里斯终于到达了这一位置。地裂波动剑，冷却已好的这个低界波动剑再次被发动，三分之二的距离闪过这一击需要更快的反应和手速，而这恰恰是一个老将最欠缺的两点。 打得不错呀， 台下神奇的倒霉三人组凑在一起心情大好，向元伟虽然是弃子，但也并不代表他就不被期待，看到这场打得如此出色，让三人对这位水平偏低的选手也有些另眼相看了。 这么老的家伙也会派上场，真不知叶修在想什么呢， 申剑感慨着。 大概是想稳定一下局面，老将毕竟更善于应对压力嘛。 贺明其实一直也在思考魏琛出场的意义。 哼，结果还不是一样是输了比赛， 申剑笑。 我们神奇也没有那么好欺负的。 贺明挺振奋，场面顺利的时候他也是很愿意进入角色，将自己视为神奇战队光荣的一员。结果就在这时，场面陡然生变，刚刚踏入自己最佳距离准备继续大施手脚的哈里斯忽然被一团升起的紫烟给吞没了，术士技能暗影烈焰。